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河湖水库根据雨情提前调度，目前运行平稳；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服务基本要求正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怀柔区12到17岁人群已有14185人接种第一针疫苗。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为了应对这次降雨，本市加强密云水库和潮白河防洪调度工作，北运河适当加大下泄流量，城市河湖所辖各河道湖泊低水位运行，姚桥峪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到30立方米每秒，目前已经下降到汛限水位以下，其他大中型水库根据雨水情适时增大下泄流量，留足蓄洪库容，目前各河道水库运行平稳。北京市政协今天召开主席会议，围绕进一步扶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专题协商议政。会议听取了本市农村集体经济整体情况的通报和市政协的调研情况以及对策建议。下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主持人。 介绍一下市政协对于壮大本市农村集体经济有哪些建议呢？ 今年市政协是围绕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开展调研，并且呢进行协商议政啊。那么这个据市农业农村局介绍呢，“十四五”时期呢，本市呢将开展的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帮扶专项行动，力争5年基本消除这个年经营这个收入低于10万元的集体经济薄弱村。是这个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还介绍的相关情况呢，包括多年来呢，本市呢强化内外部的监督，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了农村集体资金和资产资源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那么从2020年末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呢，全市的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到了9633亿元，占到全国总量的10%以上，分量呢是举足轻重。再有呢，就是2020年呢，全市有1433个村呢，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股份制的这种分红，占这个改制村集体经济组织的36.5%。再有呢，股份分红总额呢达到了55.3亿元，131.4万农民的股东获得了红利，人均分红是4208元。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目前本市部分地区的乡村呢也出现了集体经营性的资产负增长，集体经济总收入持续下降的趋势，不同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不协调，质量效益呢不高等问题。那么在面对这些问题呢，市政协呢聚焦农村集体经济的结构的现状和这种特点呢，壮大农村经济和这个集体资产的突出问题，以及呢“十四五”时期呢这个农村经济这个发展的这种趋势，还有呢像农村的三块地改革以及农村三变改革，壮大呢集体经济对策等方面呢开展了这种调查，全方位的调查和研究，立足呢首都的城市的功能定位，聚焦呢城乡融合发展，围绕呢乡村振兴，对壮大集体经济的这种时代要求和集体经济发展要素与动力需求，找准呢当前影响这个乡村经济集体健康发展的这种难点和痛点，那么对标呢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啊，那么研究发展的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就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乡村壮大经济的这种路径选择和实现形式发展模式改革举措以及配套政策等方面呢开展了协商议政，并且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作为北京市地方标准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服务基本要求，目前正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的公共用品用具和服务器具应保证一人一患一消毒，患皮肤病顾客配专用品。此外，从事中医健康状态辨识和评估的服务人员还应具有医疗资质。记者今天从怀柔区了解到，怀柔区自7月24号启动12到17岁人群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共设置了16个接种点。截至8月17号，全区已完成12到17岁人群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14185人，8月14号到8月17号完成第二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2400人。沪深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收盘沪指小幅下跌 0.57%， 深证成指上涨 0.23%， 创业板指上涨 0.92%， 收报 3278.36 点，两市成交额达到 1.21 万亿元，连续21天破万亿。今天，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约谈恒大集团高管。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指出，恒大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的真实信息披露，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最新的消费者提示信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管理科工作人员贺桂宇。你好，贺桂宇。 哎，你好，主持人。 这周我们带来哪方面的消费提示呢？ 新学期开学在即，家长们又开始选购文具、电脑等学生用品，商家也借机开展各类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购买。在此，我们提醒消费者，一是要理性消费，购物前要合理规划，理性对待商家的促销行为，按需购买，不因贪图便宜而大量采买，造成浪费。二是要对商品质量、价格货比三家，特别要关注文具的安全性。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到正规商场、超市，通过网购时也应该选择正规品牌的商品。三是购物后要索要消费凭证，妥善留存，发生消费争议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主持人。 好的，谢谢何桂宇的介绍，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碧、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九四五，